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我们来提前酝酿一下，酝酿什么呢？就是年终总结。因为现在12月了嘛，所有的工作都要有一个收尾。那对于我们自己，即便是不算是做任务的那种总结，我们也要给自己这一年做一个回顾。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酝酿一下吧。不过呢，今天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大家在这一年当中有什么改变吗？你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些变了的？或者说，如果你什么都没变，那也可以来跟我互动和保持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还有呢，如果你想看我的视频直播，就在抖音上来找我吧，依然是主持人道道就看到我了。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长大后，这个社会教会了我，看得太透反而不快乐，没心没肺没感觉，不在乎反而更开心。好的，也欢迎连接今晚的音乐蓝牙。 人群间，一双眼，是我最熟悉的感觉，故事又回到起点，一瞬间，情绪又蔓延，冷的街，灰的天，已经过了许多年，我们还会再相见，心里面酸和甜都沉淀，你还是没改变，天真善良的笑脸，手指间已戴上幸福的誓言，我不再像从前，为了爱不顾一切，一起眨眼时光金钱，也许你会记得我们当年谈笑的画面，谁不是在昨天，在今天，回忆仿佛在眼前，如果时光倒转回到当年，没有说再见，爱不会搁浅，结局也不必用遗憾慢慢填。你还是没改变，天真善良的笑脸，手指间已戴上幸福的誓言，我不再像从前，为了爱不顾一切，一眨眼都是过境迁，也许你会记得我们当年 前。如果时光倒转回到当年，没有说再见，爱不会搁浅，结局也不必用遗憾慢慢填。我们都忘了时间， 今晚的开场曲一听呢就是有一定的年龄感了，这首歌属于82年雪碧那个级别吧，就是来自杜德伟的改变。既然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一年你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那必然少不了改变的歌，对不对？所以呢第一首歌就来听这首，反正提到杜德伟，我想80%的人都会想到那首《情人》，但是今天还是不适合放他那首歌，所以就听听这首吧。来看看大家觉得这一年都有什么变化呢？一菲说，今年的变化尝试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把一件以前从没想过但热爱的事情从年初坚持到了年末。哇，真的好棒好棒。这个什么事情呢？当然就是坚持录歌。一菲还是唱得很棒的，因为呢之前其实我也听到过大家唱的那些歌曲，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给你们每人发一张 S 卡，你们值得更好的。好啦，看看这一年，说说我的变化吧。我觉得如果要是从内心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变得更加的从容和淡定，就是面对很多的事情会觉得宠辱不惊，尤其是在网上，我也会去看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消息啊讯息啊，就当我看到可能很多人年轻气盛，在为了一件事情，或者说是怎么说呢，一件本来没有定论的事情而争执不休，甚至是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导致有一些语言非常的过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大家这个思维还真的有一点点太过极端，就觉得当你经历过很多事情，看过的越多，你就会越淡定，然后呢就会觉得人生真的不是这种二极管思维。今天还看了一段影帝范伟的采访，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他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形象，无论是在小品中还是在之前的马大帅啊，这个什么这个刘老根里面的那种形象，都会让人觉得哎呀，他是一个非常亲切但是演技非常好而且呢非常搞笑幽默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看完他的采访发现，其实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沉静而且呢并没有表现出来那么有趣的一个人。不过呢看完了他的这段采访，我就觉得豁然开朗。这是我记得应该是人民文娱采访他的一段，就觉得通透是我们都需要去得到的追寻的一个境界。好啦，继续来看看今年大家的改变吧。反正呢我的终极目标还没有实现，就是暴富。好了，希望早日能够实现吧，也许这一生都实现不了，但是呢我很享受追逐的过程。下一首歌来自胡夏，昨天也放了他的歌，今天依然请他出场，带来一首《改变》。 窗沿飘雨渐渐湿了我的肩，谁在拨动琴弦打断了思念，泛黄的书签相片 还百看不厌，你微笑的脸依然纯真腼腆。你送我的项链微挂在胸前，我对你的思念仍留在指尖。远处的秋千公园对天空许愿，我梦中的人何时才能出现。想念曾经熟悉的画面，如果还能再一次重演，你靠着我的肩不说再见，为你许下最浪漫动人的誓言。一遍一遍的默念，如果还能回到你身边，匆匆的昨天未知的明天，我会不知疲倦只为你改变。靠在窗边，我写完的信笺却还在面前，泛黄的誓言谎言都是我清浅，对你的感觉终不会改变。曾经熟悉的画面，如果还能靠着我的肩不说再见，为你许下最浪漫动人的誓言。一遍一遍的默念，如果还能回到你身边，匆匆的昨天未知的明天，我会不知疲倦只为你改变。心中的火焰脑海中不停翻转，万语千言一点一滴在眼前浮现，只剩想念。曾经熟悉的画面，多希望还能再次重演，我会不再抱歉，终不埋怨，直到世界都不再旋转。身边，匆匆的昨天，未知的明天，我会不知疲倦，只为你改变。 这首改变来自胡夏。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连关于改变的歌，其实一提到改变大家瞬间能想到的，比如说改变自己就是王力宏的，然后还有像这个之前新田说魏晨的我们在改变，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张震岳的那首改变，但是呢今天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几首歌都是节奏感比较强，然后比较欢快，或者说比较燥，适合燥起来。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如果要是想走心的话，可能并不是那么合适。所以我选的歌曲依然跟改变有关，但是呢，就有三首歌名里面都是带改变的，可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小众，所以大家没有连上。哎呀，没有连上，没关系，我们的默契依然在。好，现在呢，哎，逢时播报一次，点赞数116095，谢谢我们的数据组精灵们，让我来看一下神秘的榜一，看看神秘的榜一是谁。哇，依然是献爱心，我严重怀疑你是专治小心心改名了是不是。第二名萤火虫，第三名金豆豆，啊，金豆豆和深海鱼儿他们两个居然是并列第三。好，感谢所有的数据组， 为了我们的 KPI， 年底我们也不能放松啊，加油加油。下一首歌要出场了，从来没有放过这位歌手，他的歌非常非常的安静，也很舒服，就是雷光下。 他微笑关了窗，城市灯熄灭，他开始的旅行，既幻又美丽，在夜的风微低，渴望那气味，预知的情节。他说你别跟随，这瞬间被建立的城市是谁？梦中片刻的意志，心脏如此真实，回忆如此虚伪。你摧毁他建立的世界，我探索他已展开的边界。清晨苏醒之后， 雷光下的一首歌，她的改变，就是女字旁的那个她。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可能对于别人身上的一些变化，她会有更加细微的感知，就是尤其是注重细节的人，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如果一个人足够敏感或者说足够敏锐，她就一定会第一时间察觉到对方的变化和他的情绪。哪怕只有一个眼神或者说一个微表情，可能都会觉得哎，他是不是怎么怎么样了。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当一个比较粗枝大叶的人碰到一个心思细腻的人，有可能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就是敏感的人会觉得啊，他怎么突然间就比如说对我冷淡啦，那是不是他这个觉得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人家说没有啊，你怎么会这么想。所以有的时候呢，敏锐一点我觉得很好，但是呢不必太过敏感。好啦，继续听歌，下一首。其实这个歌手呢是大众歌手，但是这首歌听的不是特别多，来自林忆莲，不敢奢望改变你。确实不敢奢望改变任何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人呢，真的除了自己，由内向外的改变，从外界是无法被改变的。 Thank you. 来自林忆莲，不敢奢望改变你。其实今天呢，看到大家都在连我们的音乐蓝牙，包括像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哎，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很符合今天晚上的主题，但是我没有想到，所以 并没有准备。 好吧，大家，我看了一下大家的总结，其实呢，还是。大部分来说对于今年的自己都比较满意，因为算是完成了这一年的目标。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也算是比较满意吧，虽然说当然暴富是开玩笑了哈，但我觉得只要这一年比上一年好就让我觉得很开心。尤其是不管是经历疫情啊，还是说现在生活的改变，我觉得就是疫情过后呢，我确实在性格上面改变了一些。就以前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如果我要是在家待三天的话，就别说三天，两天我就必须要出门，然后不管是去哪儿，你是溜达也好啊，逛街也好啊，或者说找一个咖啡馆去坐一坐都好。但是现在呢，我就会真的哎呀，在家里待着真的能宅得住，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享受生活吧。你在家里也依然可以做着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自己在家自制一杯咖啡，虽然没有外面的那么专业好喝，但是呢却别有一番风味。当然自从做了午夜情歌之后，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你们，然后呢每天我们都在交互着信息还有情绪以及各种故事各种心情，我会觉得整个人都变得柔软了很多，也获得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点，还有很多可能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也很开心。但是呢每天夜里面兴奋，那白天就要多睡一下补眠，所以白天的时间相对变得少了。不过对于这样的改变我还是适应得很好的， 喜欢。 好啦，那再来听一首歌，依然它的名字叫做改变，来自雨飞门。 搞什么，怎好让你不容易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好像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下雨，当然有的地方已经变成小雪了。我来的路上呢也是刚刚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零星的小雨，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你在外面的话要注意交通安全。当然好像这几天北京还是要有雨雪的天气，所以大家在防寒保暖的同时也要带好雨具哦。哎，我在想以后要不然每天我都播报一下天气预报吧，这样呢就是如果你一天都没有空或者说没有关心天气的话，至少可以在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来听到关于第二天的天气，说不定就会给你一个提醒。这是一个多么暖心的小环节。好啦，还是来互动一下今天晚上的话题，提前酝酿年终总结，来说一说这一年你有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改变呢可以是生活上的，也可以是这个内心的，都可以。如果有的话可以告诉我。我看到微博上有一位朋友，这个谁隐在异乡星心在家哈，他说头发白了好多，好扎心啊。那天也是我这个揪出来两根白头发，是全白的，就是大家因为我的头发很长，然后呢之前有一些白发，但是都是渐渐的，都是渐变色，到发梢那块是才会变白，然后呢发根还是非常非常的黑的。结果那天我揪下来两根特别长的头发全白。哎，我在想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呐，岁月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但是呢我觉得白就白吧，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标志嘛。好啦，继续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视频端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了。我们今晚的固定盲盒马上出场，我觉得这首歌也不难猜，是一首新歌哟。 这句 对等关系。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和张惠妹，真的是新歌，新鲜出炉的，还带着余温的《对等关系》。因为昨天呢，在微博上，李荣浩也是发了说，这个新歌，feat 女歌手是谁？让大家猜啊！有人猜杨丞琳，因为是他老婆嘛。但是真的没有人猜张惠妹。可是没想到今天发了之后，就没是他和张惠妹的合作。我觉得张惠妹，就是能请到他唱歌，那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但凡张惠妹唱情歌，那绝对是大杀器，非常能够引人共情。但是我刚才在说，就是我的感受啊，仅代表个人意见。我觉得任何一个歌手逃不开一个定律，就是当他真正的幸福之后，当他什么都有了，然后呢也成名了，有很多人喜欢他，有自己幸福的家庭之后，他的歌曲，他的作品不再有之前那些让他名声大噪的歌曲的灵魂。就是当一个人很幸福的时候，他不可能对于悲伤和怀才不遇感同身受。这就是我听这首歌的感觉，总是觉得像跟之前的像年少有为啊这些歌少了一丝灵魂，不过依然还是很好听的。欢迎新来的朋友们在聊天室里面有误入的，然后发现说，哎，道道放的歌曲很好听，谢谢。来吧，那希望你驻足多听几首。接下来依然是关于改变的歌，这首歌大家很熟悉，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来听他的第一句歌词， thank you. 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 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我说让大家仔细听第一句，就是还是原来那个我，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并没有什么变化，那这首歌就很符合这些朋友的心境。看到水平云也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哎呀，本来想点一首歌来着，因为今天真的有点累，不知道点什么，寂寞寂寞就好太契合现在的心境了。你看，我觉得这也是另一种默契，当你不知道想听什么歌的时候，突然间耳边传来了一首歌的旋律，刚好让你喜欢，让你觉得有默契，那就够了。还有看到月月，他说分享今天的心情呀，晚上喜欢的小朋友主动约我吃饭了，心情大好，也和工作中吵了架的同事主动和解了，临睡前还听到了最爱的李荣浩的新歌啊！今天这一天简直是老天爷庇佑，是吧？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真的，大家 如果你真的把期待值放低，你的快乐就会来得很简单。心有灵犀，喜欢的人能够跟你保持联络，主动约你吃饭，哎，这已经是非常非常让人欢喜的事情了。好吧，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来分享今晚的故事。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又恨晚，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张爱玲曾写下，最难熬的日子都过去了，那种闭着眼都流泪的感觉，这一辈子都不想再体会了。如今已不再奢求什么陪伴，因为下雨天连影子都会离开。始于心甘情愿，终于愿赌服输。生不逢时，爱不逢人，所到之处皆是命数。所以你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幸运。那如果你能够拥有彼此喜欢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要发订单了，这首歌是谁点播的？记得签收，来自许美静的《都市夜归人》，送给还没睡的你。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是孤 这首歌来自许美静《都市夜归人》，虽然说是一首老歌，但确实很适合夜晚。都市夜归人们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好冷啊。我刚想到，因为昨天是大雪嘛，大雪这个节气就是一个降温和降水的分水岭，因为大雪过后马上气温骤降，然后降水增多，你看看多准，今天就开始降温了。所以就真的感慨古人的智慧太绝妙了，学吧，学无止境啊。但是明天大家一定要穿得厚一点，因为下完雪下完雨之后气温真的会下降很多。最后来听温暖的晚安曲，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丝内心的温暖，来自蔚蓝，我还是我。这一年到底有什么改变，也许我们一时间也想不出来太具体的，但是不管有什么改变，只要内心坚定不变，那我觉得就够了。一心善良，向往单纯，向往美好的生活，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这是永远不会变的。今晚的午夜情歌就陪伴这里了，感谢大家，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忽然之间变得沉默，只剩下心跳声音留给我，那些无声的歌脑海一直重播，从前的那个我提醒着我，昨天对自己太执着，想要聪明却敢笨拙，为什么自己让自己折磨，没得到更好结果，现在我不想太难过，好的坏的都不错过，伤痛度过，虽然有时软弱，我还是那个我。赐予我的曾经辉煌，播种收获，痛痛都不由我。哦耶耶，这算不算看破？花会开也会落，学会不被情绪渐渐淹没。昨天对自己太执着，想要聪明却更笨拙。为什么自己让自己沉默，没得到 执着别人眼中的我，不善在自己让自己折磨，松开双手再把握。现在我不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何时像苹果？